《圣咏集》第98篇，请众向上主歌唱新歌，因为他行了奇事，他的右手和他的圣臂为他获得了胜利。上主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救恩，将自己的正义已启示给万民，他记起了自己的良善和忠诚，即向以色列家族广施的宽仁。全球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，因此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歌舞，请踊跃，请欢乐，弹琴演奏，弹着竖琴向上主赞颂，弹着竖琴伴和着弦韵，吹起喇叭伴奏着号角，在上主君王面前讴歌。海洋及其中的一切澎湃，寰宇及其内的居民惊骇，江河拍手鼓掌，山岳舞道欢唱，都在上主面前欢乐，因为他已驾临，因为他已驾临是要统治大地乾坤，他要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，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万民。